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。

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我的情为你守候永远。